第208集，让我见供应线。任意开到了导航地点，是一个周围找不到监控的小巷口。此时天刚刚亮，自然也没有人。他坐在车里，正犹豫要不要下车，突然手里的手机响了，他接下电话，话筒里传来紫燕那被变声器加工过的诡异声音。 速度很快呀、啊、任队长。 东西我都带来了。 全部吗？ 那间屋子里有的我都装上了。不过这些证物的照片跟录像肯定不止一份备份，我不可能全都给找出来，这点你应该清楚吧。 毕竟是快20年前的东西了，证物本身的作用都差强人意，更何况是备份的。足够了，5分钟之后你要换上另外一辆车，现在把这辆车开进左手边的箱子深处，把东西拿下车。 我要看实时录像，我要看到它。 好吧。 紫燕挂了电话，过了半分钟，手机上收到了一段视频，依然只有不到10秒。供应贤倒在地上，放在身边的食物和水看起来似乎没有动过，他了无生气，只有胸膛在微弱的起伏。任意心脏骤痛，他紧紧捏着手机，力道之大使手背上的青筋暴突，眼中一时布满了血丝。任意发动了汽车，拐进巷子深处停好，然后从后备箱里搬出了那两个大箱子，正准备出去，突然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上了他的后脑勺。任意浑身一颤，这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接近自己的？ 带上。 背后的人从身侧伸过来一只手，手里拿着一块黑布条。这声音，黄燕。任意恨极攻心，杀意沸腾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，他害死了孙定义，他杀了秋妍，就是这个人。而供应贤明知道黄燕是他最憎恨最想手刃的人，却默许黄燕对自己开枪，多么可悲可恨可笑。 戴上。 任意颤抖着接过布条，绑在了自己的眼睛上。 把箱子拖出来。 黄燕用枪顶了顶任意的脑袋，任意咬着牙拖着箱子往外走去。任意听到黄燕打开了车门，把他的手绑在身后塞进了副驾驶，然后把那两个箱子放进了后备箱，最后打开驾驶室的门上车。视觉被剥夺以后，其余的感官就变得更加敏锐，任意觉得自己能在黄燕的身上闻到火药味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自我暗示在起作用。黄燕发动汽车掉了个头，任意很想像自己看过的电影里那样，通过身体对方向的感知和对声音的分辨来记住走过的路，实际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就做不到，他记了两条街就放弃了。车厢里沉默到只能听见彼此克制的呼吸声。良久，任意开口道： 你为什么帮紫燕杀人？为了钱吗？ 黄燕没有回答。 你曾是个军人，你没有荣誉感吗？你没有正义感吗？如果你的战友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会怎么唾弃你？ 闭嘴！ 你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。 黄燕一手卡住了任意的脖子，拇指压迫着他的大动脉。 我只要这样压上一会儿，你轻则晕过去，重则没命。再说一句废话试试。 任意果然很快就无法呼吸了，脸也慢慢憋红了。黄燕对力道拿捏得极为精准，在任意快要晕过去之前松开了手。任意大口喘着气，整个心肺都在剧烈颤抖。 这么有种，想想怎么保自己小命吧。 车开了足足有2个多小时，途中任意一直在背后悄悄摸索着绑缚自己的绳子，他感觉那绳结绑得不是很紧，睁了睁双手，稍微有一点活动的空间。如果黄燕没有盯着他，他或许可以从兜里掏出匕首来。 经过了一段有些颠簸的上坡路，车终于停下了。 等着。 他先下了车，把后备箱里的东西搬了出来。仁义赶紧挪动身体，用手指去够兜里的短刀。他扭了半天，终于用指尖夹住了刀柄，缓缓抽了出来。那装进信封的匕首自然不大，他握在手里一下一下切割着绳子。由于两手被绑，需要反手握刀，很难使上力气，所以几乎是在磨。这么磨了一会儿，他听到脚步声渐近，便赶紧把匕首塞进了袖子里，用手挡住磨损的绳子，靠回椅背。车门打开了，仁义被粗暴地拽了出来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 工艺现在哪里？ 东西在哪里？还有一箱东西呢，你给调包了。 你以为我会把东西全都交给你们，不留一点筹码？ 黄燕一脚踢在仁义的膝盖窝处，强迫他跪了下来，而后扯掉了他的眼罩。仁义的眼睛一时无法适应光线，难受地眯了起来。黄燕揪着他的衣领，寒声道：“ 东西在哪里？ 工艺现在哪里？我给了你一箱，另外一箱藏在只有我和朋友知道的地方。你杀了我也没有，除非你放了我和工艺贤，我就把剩下那一箱交给你。” 死到临头还敢跟我谈条件是吧？我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 我把东西给你也是死，不给也是死，我死都不让你这个畜生如愿。 黄燕一拳砸在仁义的脸上，仁义摔倒在地，被打得眼冒金星。黄燕站起身，走到一边，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，低声说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折返回来，把仁义从地上拎了起来。仁义这才有时间打量他们所处的地方。他在一个车库里，看装修，这应该是一个私家别墅。当黄燕拽着他进了屋，他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从客厅的窗户看出去，只看到一片山景。 他们在山上。工业县在哪里？ 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。 仁义一点都不敢放松，他知道黄燕不会这么轻易让他见到供应线。仁义被推进了一间屋子里，黄燕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监控视频的 APP， 主页上分布着好几个监控画面。仁义看到了他们现在所处的房间，而另外一个页面分明就是供应线。供应线也在这栋别墅里，可是供应线的画面背景是一堵灰秃秃的墙，跟别墅豪华的欧式装修完全不同。 瞧，这不是见着他了？ 让我见他。 在你没把我要的东西给我之前，你到死也别想见到他。接下来我会让你知道跟我耍花招的下场。 仁义死死地盯着黄燕。 白燕现在和龚博士在一起，你们两个可以通过手机看到对方的实时画面。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好好招待你们。你们有种，你们爷们儿，我看看你们谁先受不了。 仁义滋起啊，恨不能一口一口咬死黄燕。 听说上次那一枪只把你肋骨打出了裂缝，这次我可以把你的每一根肋骨打断。 仁义握紧了拳头，紧抿着嘴唇。 对付供应贤呢，就要换一个方式。他不怕疼，他怕火。你说我先烧他哪里，你来决定。 为什么你这么清楚我们的事？ 黄燕微微皱眉。 供应贤怕火也许不是什么秘密，但是我的伤势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从我住进医院到今天，我一直在加护病房被警察看着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 就算你知道了也无济于事。 是紫燕告诉你的？哼，当然了，一直听命于他。那紫燕又是怎么知道的？ 紫燕，我知道你给我的手机上有监听，你一直在听着，对吧？你在医院安插了什么人？还是在红武分局安插了什么人？是郑培吗？ 我说了， 就算你知道又如何？ 哼，因为我这一趟必死无疑，而死人是不会质疑也不会开口的，对吗？哼，我还没蠢到自投罗网，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。你杀了我们，所有的东西都会在网上曝光，包括你想要的那些证物。你也知道现在舆论的力量有多大，我们的死会成为推进重审的力量。 仁义的手机响了，黄燕从仁义兜里掏出手机，按下免提。 你要怎么才肯交出来？ 放我和龚应先走，我带你的人去拿东西。 你们两个只能走一个，东西给我了，我会放另外一个。 让我见龚应先。 这回轮到紫燕犹豫了。 我会看着他们的。 好吧， 不准耍花招。 他抓起仁义带出房间，顺着楼梯往地下室走去。仁义逐渐感觉到一股湿润的热蒸汽，他很快就知道那是什么了，是温泉。这里是一个温泉度假别墅，而他在画面里看到的灰秃秃的墙是地下温泉区的火山岩背景墙。墙根下那个被双手双脚绑缚着的人，正是几日未见的龚应贤。龚应贤实际的情况比那像素不高的监控画面里显示出来的还要糟糕，身上全是血，头发凌乱地遮挡在脸上，嘴唇没有一丝血色，无力地倒在地上，不知道此前经受了怎样的折磨。仁义眼眶一热，颤抖着发不出声音，似是听到了脚步声。龚应贤缓缓撑开了一条眼缝，在看到仁义时猛然睁大了。